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你是谁，唯有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爱上。 欢迎你收听爱乐之城 Canton Land， 请关注同名公众号参加我们的音乐活动。 1981年1月新年伊始，罗文在 EMI 百代唱片公司推出了一张非常别致的贺年专辑，叫做《喂》。这一张以花卉为主题的概念唱片，13首歌都是以花的名字来命名的。 红面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 这首《红面》是专辑的主打歌，由钟绍峰作曲，郑国江填词，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并且获选为年度中文十大金曲。作曲人钟绍峰是顾家辉的第一位助手，有辉哥首徒之称，当时也是 EMI 重量级的音乐人，创作过陈百强的《不再流泪》、《飞越彩虹》等等的名曲。填词人郑国江形容这首歌东方色彩很浓，略带戏曲味。填词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小学国文老师一次对于红棉的描述，而郑国江觉得红棉花的特质和戏曲的阳光气息就很匹配，而罗文亦都可以发挥演绎出武侠剧歌曲的特长，所以郑国江老师就用拟人化的手法给了红棉一种英雄的特质。 的确就是这一张经典唱片，可以讲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张是属于粤语歌历史上第一张的概念专辑。我们之前节目里面经常提到，当时广东歌的唱片通常都是东拼西凑的，是吧？凑齐十零首歌就算是一张专辑了。早年包括许冠杰在内啦，都系揾佢哥哥许冠英咧一齐写啲歌咧，系凑下数嘅啫。咁啊，即使到咗1980年咧，乐坛嘅天后邓丽君咧，第一张嘅粤语专辑《势不两立》，专辑嘅曲目咧可以讲系拼凑出嚟嘅。而罗文嘅呢一张《喂》咧，成张专辑都系以花卉为主题嘅，真系非常突破性嘅创新啊！咁当时咧，即使欧美乐坛通常都只有好似 Pink Floyd 呢啲超级乐队。或者好似 Bob Dylan 呢一种嘅顶尖创作人咧，先可以制作出呢种高度概念化嘅专辑嘅啫。而且罗文呢张专辑嘅花卉概念咧，延续咗中国传统文化创作里边嘅咏物咏花嘅传统咧，可以讲系完全中国式嘅创作概念，更加系难能可贵嘅。 冇错啊！我睇到资料咧，喺1971年咧，台湾音乐人刘家昌创作过一首爱国嘅歌曲，叫做《梅花》。后嚟咧，亦都喺台湾咧，即系风靡一时啊！咁啊，罗文咧就觉得香港乐坛咧都应该要有一首啊，好似梅花咁样一样题材嘅爱国歌曲嘅。 系啊，要争气。 冇错啊，于是咧就有咗呢一张以花卉为主题嘅概念唱片啦。哇，呢一张专辑啊，当时汇集咗好多著名嘅音乐人嘅，咁就共同系啊制作出呢13首花卉嘅歌曲啦。作曲人方面咧有黄福陵、沈其昌、黄沾、钟绍峰、赵文海、鲍比达等等嘅。而作词人方面有黄沾、郑国江、詹伟峰、林振强等等的。 厉害。 编曲人有奥金宝、钟绍峰、赵文海、鲍比特等等，是啦，都是猛人啦。 没错。 唱片的标题《喂》是邵氏电影演员井莉的建议来的。而封面上的喂字和封底上的歌名书法字都是由昔日提携罗文的张彻导演所亲笔写的。可以话咧，呢一张碟啊，可以讲系一个全明星嘅创作班底啊！ 完全同意啊，完全明星啊，全明星吓、而且汇集咗咧，真系老中青三代音乐人啊。比如黄福陵咧，系邵氏电影公司御用嘅电影配乐人啦，创作过好多经典嘅国语歌嘅，比如《不了情》啦，《今宵多珍重》呢啲歌曲啊。咁啊，黄沾、郑国江就唔使多讲啦。而其中包括鲍比特、赵文海、林振强咧，喺当时都系新一代创作人嚟嘅，尤其系我嘅偶像之一啦。林振强咧系1981年先系正式出道嘅填词人嚟嘅，喺罗文呢一张《喂》专辑里边咧，系写咗三首歌词嘅。 水渺小，似天际过路人，向过 桂花，香气洒遍远近，花飞华美，像平凡百米，但那桂花香可以千里共享。香我身，似春土我入面，香我心，恰似轻娇俏面，清爽如笑，又全无俗气，万缕桂花香，飘送千百梦想。 呢首《桂花》咧，系由林振强填词嘅歌曲啦，由赵文海作曲并且编曲嘅。后嚟林夕评价韦呢张专辑其中几位嘅词人咧，系风格各异。佢话黄沾咧系一味反复喺度解说牡丹嘅风流，不过有唔少典型，不过有无力嘅粤语词句。林夕真系好咁讲吓。咁而郑国江咧嘅词咧系纯正自然，不过过于稳贴。即係叫做打安全牌啊！ 係冇錯。 咁但係咧就林振強咧就造詣甚佳。嗱，我一直愛林振強就因為呢啲原因啦。咁啊，富於想像力，可以講咧，林夕對於林振強嘅評價係非常高嘅。而且林夕咧同我一樣啊，一直將林振強咧當作自己心目之中偶像嘅。林夕本名咧叫做梁偉文啦，佢嘅筆名係用林呢個姓咧，其實係因為崇拜林振強，我哋都知道噶。咁啊，林夕話咧，當時我認為填詞人姓林咧，歌詞嘅都會好啲喎。我个人都有少少呢种痴迷咧，好相信，甚至乎咧系迷信呢一种信条。 冇错，都系一种音乐圈嘅迷信。哇， 系啊， 即系直爷咧为咗黐呢一个偶像嘅光啊，连个姓都改埋啊。 系啊，系啊， 系啊。咁我哋讲翻罗文嘅《韦》呢一张专辑咧，其实获得咗传媒啊，亦都系高度嘅好评啊。乐评人王夏伯咧就认为韦除咗系一张概念专辑之外咧，仲系一张贺年嘅大碟嚟嘅。虽然咧就冇嗰啲即系敲锣打鼓啊，亦都唔走中式嘅小调路线，而系利用咗中西乐团营造出喜气嘅。新明日报专栏作者西西咧就评论到啊，呢一只碟好传统，甚至乎咧比起黄梅调仲要传统。就好似一幅幅裱喺客厅嘅工笔画， 我觉得呢个形容实在太过贴切。 系啊，冇错，非常之有画面感啊！ 紫荆花美丽如条舞衣，转出那万般心意。花瓣似织梦，似歌舞艳浓，你令我心留在树丛。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紫荆》，亦都系呢只碟当中比较有贺年气氛嘅歌啦。由郑国江老师填词，鲍比达作曲同埋编曲嘅。 罗文呢张花卉概念嘅专辑咧，同时又系一张贺年唱片啊！呢、這个创意咧嘅概念真系非常之巧妙嘅。喺唱片制作概念上边咧，似乎就好西洋啦，但系创作嘅意念咧又系完全中式嘅。对于中国人嚟讲咧，新春过年用花卉嚟营造喜气咧，的确系好应景啦，又非常之雅致嘅。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呢张唱片当时一经推出咧，可以讲系叫好又叫座啊，销量亦都获得咗白金唱片嘅认证。 罗文呢一张韦嘅概念专辑咧，真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嚟嘅，系一张咧里程碑式嘅专辑啊！十年之后嘅1991年，林忆莲推出咗一张经典嘅概念专辑，叫做《野花》。咁监制咧许愿表示，罗文嘅韦咧就系《野花》专辑概念嘅启蒙之一啦。《野花》嘅主要填词人周丽谋就对呢一张韦嘅歌词咧真系赞颂有加，佢认为成张专辑就好似一本诗集一样。 哇，真系形容得好贴切啊！呢一张专辑简直系一本花卉嘅国画册， 冇错， 又系一本咏花嘅诗集咁样，真系好奇妙。更加有意思嘅系咧，喺制作呢一张唱片嘅过程当中咧，仲引发咗罗文另外一张传奇专辑嘅创意啊。 系 故事咧就系咁样嘅，系啊，由鲍比达作曲同埋编曲嘅《紫荆》咧，其实初个版本咧唔系而家咁新春喜庆风格嘅，反而咧系一种爵士乐嘅风格嘅编曲嚟嘅，但系咧因为唔符合专辑嘅风格啊，需要重新编曲啦。但系罗文咧同埋一啲相关嘅唱片制作人咧，又对呢个原版嘅编曲咧念念不忘，于是乎咧 痴迷上呢一种就爵士吓， 系啊，冇错啊。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制作出一张粤语的爵士专辑了。于是就有了罗文的下一张个人大碟《仲夏夜》。 好前卫，这只碟真的很前卫。 非常之重要嘅一只大碟。 嗯， 呢只大碟喺1981年嘅7月就推出啦。 正坐晚风里，海滩边，雨望着云天，心中爱轻倾诉千语万言，共你眼相看，手相牵，朗月在云天，双双对。足迹印漫游海边，凉夜晚风轻轻吹，犹如情诗往心中送，情像朗月，愿你永在身边，使我温暖。 呢首《仲夏夜》是由罗文作曲填词的，由钟兆辉编曲。呢首歌亦都是罗文第一首，亦都是唯一一首自己包办词曲创作的广东歌嚟嘅。 嗱，真系听翻呢张唱片咧，我先觉得即系当年嘅回忆又翻嚟啦。呢张《仲夏夜》咧，亦系一张经典专辑嚟嘅。罗文喺一年之内推出两张概念专辑，简直系乐坛超级英雄啊，好值得敬仰啊！而且咧，两张专辑嘅概念咧完全唔一样嘅。上一张位咧系非常传统嘅中国咏花嘅概念啦，而呢一张《仲夏夜》咧完全西式粤语嘅爵士音乐专辑。呢一种玩法咧，绝对系挑战性同埋突破性嘅。即使喺今日咧，都冇几个一线歌手可以放手咁样搏下吓。咁啊，罗文真系咧粤语乐坛百变巨星嘅开创者。 嗯，《仲夏夜》专辑玩嘅咧就系爵士乐嘅概念啦。咁啊，13首作品当中咧，除咗有3首系由钟兆峰编曲之外，其余10首咧都系由奥金宝、鲍比达、Joey Villanueva 等等嘅呢啲菲律宾裔或者外籍音乐人编曲嘅。填词人是黄沾、郑国江、林振强、潘伟源。罗文就表示由于旋律都几多那种半音音阶、 嗯、 所以填起词上来就非常之困难。而且为了提高音质，专辑后期的制作还交了给美国的 Capitol 唱片公司来处理的。 要求好高咯。 嗯，没错。 季一到懒洋洋，心中只有未完梦想，愿我可以懒洋洋，抛开工作自由乐畅，乘船二一二，船随流水往，在浪里飘航，似彩云飞扬，但愿无波浪，船儿乘风往，满船凉快清风扑面，但已飘飘出尘网。夏季一到懒洋洋，沙滩中爱自由地躺，在细沙里安夕阳，海鸥三两自来自往。 啱先大家听到嘅《懒洋洋的夏季》，是由 EMI 总裁黄启光啊，化名阿光作曲的，由郑国江填词 ，Joey Villanueva 编曲，夺得了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 嗱，呢一首拉丁爵士风格的《懒洋洋的夏季》咧，其实喺当年我自己真系非常之痴迷嘅。啊，真系人咧嗰个记忆嘅嗰个存量真系好有限，我已经唔记得咗呢首歌。我决定咧呢个夏季一定喺电台要播翻呢首歌先得，真系实在好经典啊！可以讲系开创咗粤语歌拉丁爵士嘅先河嘅。我哋以前节目里面曾经讲过咧，罗文唱腔咧系成全咗粤曲嘅字正腔圆啦，不过咧，佢演绎西洋歌嘅时候咧，啊，又好似带嚟一啲爵士风格咧，都有种即系叫做粤曲嘅苏风味啊，系咪？ 嗯，系啊，有种浑然天成嘅感觉。 系啦，可以融合到嘅喎。 冇错，系好神奇。咁啊，当时咧，香港嘅媒体评论咧，都认为呢一张《仲夏夜》专辑咧，系罗文音乐生涯，以至咧系香港流行乐坛嘅破格之作嚟嘅。 嗯， 文化评论人黄夏伯咧喺佢所写嘅书当中，呢本书叫做《漫游80年代听广东歌嘅好日子》。在书中他提到，他非常赞赏这张碟的制作水平，但是认为罗文虽然有意改变他很标志式的字正腔圆的唱法， 是 但是混腔、咬字仍然过老。 同樂曲的輕柔氣氛一碰呢，就反而顯得有點緊繃，如果可以再懶洋洋多一點呢，就更加圓滿了。 嗱，呢個感覺咧，其實就係喺好幾年前啊，都好多年前啦。學友咧就自知出咗一張咧，就係《My Perfect Corner》咧，其實都有呢個問題嘅。就我覺得中文歌手咧唱 jazz 嘅通病啊，都係因為要咬字太過精準咧，係錯過咗旋律嘅隨意性啦，同埋咧就係你知爵士樂嘅彈性啊，真係會咁嘅問題啦。從而家審美觀點嚟講咧，羅文演繹嘅的確有些少用力過猛，不過咧就係呢種帶有粵曲味道嘅唱腔咧，似乎又好啱佢啊，好啱羅文，好有獨特之處啊！只有羅文先可以將呢種咁性感嘅拉丁節奏咧，同粵曲大戲咧嗰個唱腔可以融合起身嘅，但係帶嚟一種咧就係風情萬種，叫做妖艷無味嘅味道。 哇！咁啊，講起風情萬種、妖艷苦味咧。罗文呢只碟嘅唱片封套咧，真系可以称得上啱先波哥讲嘅风情万种啊！系啊，因为喺呢只碟嘅封面上边咧，罗文就身着住法国服装设计师 Claude Montana 所设计嘅一套水手装，哇！封底就更劲啦，封底系罗文半裸咁样企喺一个百叶帘嘅后边。 系。我要翻屋企抄下呢盒帶先得，即系翻我媽嗰度啊！我應該有呢盒帶嘅。 當時咧，為咗推動銷量啊，EMI 公司咧就按住市場部嘅建議，就附贈咗一張7寸45寸嘅迷你黑膠專輯，叫做《羅文 EP》， 真係正啊！ 係咧，好有心思。咁啊，呢只黑膠當中咧就收錄咗四首歌嘅，咁啊係羅文咧就為三部 TVB 劇集所演唱嘅歌曲。而呢一张 EP 嘅封面咧，系罗文嘅泳装造型啊！ 哇，系好大胆噶啦，当时嚟讲系咪？ 系啊，咁啊拍摄嗰阵咧，可以讲系即兴拍嘅一张叫做裸照啦。罗文咧就话当时咧唱片公司为咗保持佢嘅形象，就免嚟一啲不必要嘅麻烦咧，就从所影嘅相片当中拣咗一张半裸嘅出嚟。然之后咧喺唱片嘅宣传期间咧，杂志上边刊登嘅罗文嘅相咧，就系尺度更加大胆嘅。嘅一張露骨嘅照片， 系啊，大逆不道噶啦，當時嚟講， 喺當時好不雅噶啦，咁啊令到羅文咧就成為熱議嘅話題啊，亦都被認為係香港周刊當中嘅第一裸男啊。 嗱，講開呢件事咧，其實就係、是、我諗起當年咧，印尼有一張唱片封套咧係大露背啊。即係你知道到今時今日大露背有咩所謂啊？但係都真係引起好大嘅真係爭議嘅喎。咁啊，羅文呢種咧，我哋叫做驚世骇俗嘅做法咧，喺當時的確引起軒然大波嘅。佢再喺日本發展嘅時候咧，羅文就大膽咁拍過裸體寫真嘅啦。日本視覺系嘅藝人澤田研二對於羅文嚟講咧，可以講係影響非常之深遠嘅，因為咧佢有少少咧就喺形象上邊咧係叫做跨性別啦，係對羅文甚至乎咧就係林子祥後嚟嘅嗰個音樂咧都有好大影響嘅。在1980年利舞台演唱会上边，罗文着起高踭鞋啊，嗱，呢啲真系大逆不道啦。咁着起咧就系好大流苏啦，就系羽毛啦、晶片啦、bling bling 嘅演出服啊。咁啊，化妆咧系性别模糊，好中性嘅。咁啊，一改咧男歌手应有嘅硬朗形象，罗文嘅视觉形象咧以多变啦、跨越性别界限而著称嘅，被媒体形容为妖艳，就是 cam， 其实 cam 呢个词咧好有好有歧视性嘅，系啦。咁啊，文化评论人乐峰就称咧，罗文系喺香港咧有开拓贡献咧 queer 就系酷儿嘅表演者嚟嘅。咁罗文呢种大胆破格风格咧，后嚟又深深影响咗 Anita 梅艳芳啦、Leslie 张国荣啦，仲有就系草蜢呢啲香港嘅艺人嘅。 冇错，即虽然当时咁超前，未必个个都理解。但 接受到， 冇错冇错，但系跨越咗时代咧，其实系好有开拓性嘅。 系啊，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即系我叫做司空见惯。 冇错冇错。 回忆似泪洒不尽，如今却剩下烦恼，冷雨弥漫如雾，我却仍在歧路。难分我快乐与愤怒，恨愁像大江滔滔，往事已不堪空自诉。人生匆匆，偏偏有风雨暴，是想感得意有几多？ 走。 咁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迷惘》咧，系由梁汉铭作曲，潘伟源填词嘅，由钟兆峰钢琴伴奏。潘伟源原本是小学老师嚟嘅，有一段好得意嘅故事就系、是，某一日咧，佢就睇到新成立嘅星岛全音唱片登报咧，就话要请填词人，于是咧佢就将一首同学生玩音乐嗰阵创作嘅歌词咧，同埋应征信咧就寄咗过去，冇耐报社咧就发咗回音啦，表示佢被录用咗。就是这样，他就自此踏入词坛， 很偶然、啊、 而且据说他是第一位靠写应征信而得到机会进入唱片公司写词的写词人来的。有意思。潘伟源在唱片公司就为女歌手方依琪就创作过好几首歌词的，就因此出道。十分有意思的就是潘伟源他有一位家庭女医生的，而这个女医生的哥哥梁汉铭在外国读完了他的音乐课程，回到香港又是帮 EMI 写曲。咁啊，呢位家庭女医生就同自己哥哥推荐咗潘伟源啦。而潘伟源喺 EMI 嘅第一首作品就系啱先大家听过嘅呢首罗文嘅《迷惘》。后嚟咧，潘伟源咧亦都成为咗著名嘅填词人啊，包括咗叶倩文嘅《祝福》啦，陈百强嘅《一生何求》，烟雨凄迷，梅艳芳嘅《曼珠沙华》，烈焰红唇，林子祥嘅《千亿个夜晚》，敢爱敢做等等嘅呢一啲作品咧，都系佢创作嘅歌词嘅。 嗯，我覺得好多時即係成功咧，都係有某一種嘅因素咧，突然間係即係催谷咗你嘅，咁寫封信就會成功咗，係啦。咁啊而當年咧，我入行做 DJ 咧，我都係寫信去話俾嗰個主持人聽咧，就話佢係講錯嘢， 都係一條路， 係咁啊，都係特別注意你噶嘛，係咪先？啊，你死靚仔邊個嚟噶？咁啊，講翻咧就即係呢一啲填詞人啦，呢一年咧真係湧現咗一大批新一代嘅填詞人嘅，比如我嘅偶像林振強啦，仲有就係、是、啊呢、這個奇才鬼才林敏聰啦、潘偉源啦、小美啦呢批嘅人選啊，咁都係1980年代重量級嘅填詞人嚟嘅。 大家都係響噹噹啊！ 冇錯。 咁啊，講翻羅文嘅呢一張《仲夏夜》專輯啦，就因為咧呢只碟咧當時可以講係偏離咗即係呢個當時嘅大眾喜好啊。咁啊，而附赠嘅嗰张 EP 当中，虽然咧就收录咗 TVB 剧集嘅歌曲，但亦都冇流行起身，所以唱片嘅整体销量咧其实麻麻地， 麻麻地， 系啊，麻麻地，同你啱先提到嘅学友歌嘅嗰张碟， 系啊，嗰张系卖唔到嘅， 系啦，冇错，即系咁啊，讲翻罗文嘅呢一张《仲夏夜》专辑啦，当时亦都冇获得咗金唱片认证，而大众咧其实最大嘅焦点咧，当时就系 focus 喺罗文嘅嗰张裸照上边，咁啊，据讲啊。即系罗技咧，仲因此萌生咗离开百代唱片嘅谂法添。 系咯，不过我觉得真系几可惜嘅。呢一张《仲夏夜》咧嘅音乐性当时系好前卫啦，可能太过前卫啊。咁啊呢种咧令我谂起就系当年咧益年啊1991年嘅经典专辑《野花》，1996年王菲嘅《浮躁》都喺音乐上边咧有好大突破啦，系一啲概念嘅专辑嚟嘅，销量啊麻麻地。不过咧就系华语流行音乐史上边相当重要嘅呢一批嘅唱片咧，因为佢哋开拓性咧系展现咗华语音乐咧应该系拓展佢哋新嘅创作界限嘅。令到华语流行音乐变得更加多元、更加丰富同埋更加活色生香咧，系靠我哋提及嘅呢一堆嘅唱片。 呢度系爱乐之城，欢迎你收听《似水流年》，同你一起追忆粤语歌嘅前世今生。 波哥，啱先咧，你讲啊，罗文嘅爵士风格嘅专辑啦，《仲夏夜》咧，就令到华语流行音乐咧就变得活色生香啊！ 冇错。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活色生香》先。 浪漫像梦里香，琴弦悠悠细响，情人如醉翻起爱情浪。像幻梦像幻想，如迷城如醉乡，情人们舞翩翩沉醉热浪。 林子祥的这首《活色生香》是由他自己作曲，由郑国光填词的，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并且获得了年度十大中文金曲的。 咁啊，我好记得当年咧，啲电台 DJ 成日将呢个歌咧系叫做咧就系末色蚊香嘅。咁啊，而且咧就系阿 Lam 啲歌成日都俾人咁玩嘅。我哋之前咪介绍过《在水中央》嘅。咁啊，《在水中央》啲人就会跟住就讲咧有厉鬼一双咁。 系啊系啊，跟住咁唱落去系啊。 系啊系。咁啊，呢首就系《末色生香》咧，绝对系 Tango 风格嘅少有嘅中文歌曲啦。喺当时咧，粤语流行乐坛咧。是很少见的，还有就是很珍贵的一种风格来的。林子祥将一些充满异国风情很有外国情调的风格的作品去带到主流的广东歌里面的。再加上他超凡脱俗的唱功将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惊喜。 没错，我想当时一定是很分离的那种感觉。 是啊， 这首《活色生香》其实是电影《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来的。咁啊，《鬼马智多星》咧系徐克导演嘅第一部喜剧片，系佢加盟新艺城电影公司之后嘅首部作品。哇！呢出戏咧唔单止票房大卖啊，以将近750万港元就攞低咗当时香港嘅年度票房第三名，而且咧喺评论界亦都大获好评啊，成为咗第18届金马奖获得提名同埋获奖最多嘅电影。而徐克咧，亦都系因此获得咗金马奖嘅最佳导演。 咁啊，呢一套《鬼马智多星》可以讲系徐克第一套咧有票房嘅电影嚟嘅。咁啊，由林子祥啦、Teddy Robin、泰迪罗宾、麦嘉咧一齐主演嘅，系一部咧黑帮喜剧片。背景就系民初嘅时期嘅香港啦。林子祥咧系扮演私家侦探，泰迪罗宾咧系扮演一个探长，而麦嘉咧系扮黑帮嘅教父嘅。邓基衬啦，大家记唔记得啊？ 哇！ 就系我哋粤语歌早期嘅。先驱之一啦，阿邓基陈咧系演咧就系冒充上海大亨嘅老千集团嘅大佬嚟嘅，咁啊各方斗智斗勇啦，上演咗一场又一场嘅闹剧， 系突然间有啲感动添，听到邓基陈呢个名，我哋之前系啊喺节目当中好熟悉嘅，系咯， 真系非常之古老嘅名 字。咁啊，讲翻咧，徐克导演啊，当时佢喺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呢个奖项嗰阵咧，就得到咗官方嘅评语咧，系咁讲嘅。纯属高超的技巧同埋富讽刺意味的题材，咁但系咧，徐克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讲，鬼马智多星咧就纯粹想娱乐观众， 想开心下嘅啫， 系咯，唔希望大家咧感觉到任何嘅现实咁样。而徐克咧亦都讲啊，自己之前嘅三部戏咧就渗透咗佢学生时代对于社会嘅一啲不满，咁但系咧嚟到创作《鬼马智多星》嗰阵咧，徐克已经感悟到啊呢啲不满咧都系盏烦嘅啫，所以佢就希望咧就改用幽默嘅角度咧嚟到睇呢个世界， 睇开咗啦佢， 冇错，睇开咗，睇化咗， 系啊， 咁所以咧《鬼马智多星》咧系讲一啲即系同社会完全唔协调嘅人所制造出嚟嘅一啲笑话。 嗱呢、這个就系化咗个徐克啦，徐克。自己咧，其實係一個咧同社會完全唔協調嘅人嚟嘅。我哋之前節目裏邊係曾經介紹過啦，徐克之前嘅三套電影，其中有兩部啦，《蝶變》啦，同埋《第一類型危險》咧，都係風格好古怪啦，令人咧就覺得好唔舒服嘅電影嚟嘅。咁到咗呢一套《鬼馬智多星》咧，徐克就係，唉，真係過咗佢嘅反叛期啦，就過咗咧反叛青年嘅創作期啦，即係純粹想娛樂下觀眾，咁啊大獲成功咯。咁徐克本人咧，其實都一个真系鬼马智多星嚟嘅， 冇错，的确如此啊！波哥讲得好啱，即系徐老怪啊嘛，大家叫佢怪才啊，真系咁。而且咧，当时咧好多影评人咧，亦都对于徐克嘅呢一出《鬼马智多星》咧，其实评价都相当唔错嘅。其中咧，影评人石其瑜咧就讲啊，《鬼马智多星》喺当时嘅港产片当中系有住与别不同嘅贵格添。 好高评价噶啦你知道以前中意嗰啲鞋趣嘅嘢咧，都系嗰啲好街市啊， 好廟街啊， 飛哥跌落坑渠嗰啲咧， 系啊，系下里巴人嘅嘢啊， 冇錯。 所以咧，即系影評覺得咧，《鬼馬智多星》咧，其實提升咗成個港產喜劇嘅嗰個格調嘅。哇！呢個評價好重要 ，taste 高咗，係咪？ 冇錯，呢部戲咧唔單止啊，令到新藝城咧就喺香港市場當中打響咗名氣啦，亦都去到台灣市場咧，亦都有好高嘅口碑。所以新藝城喺成個80年代咧喺台灣市場嘅影響力咧，可以講係超越咗邵氏，甚至乎同家和咧就並駕齊驅嘅。 犀利啊！新藝城咧係香港電影史上邊，以至咧華語電影史上邊一個傳奇嚟嘅。我哋可以喺後邊咧再詳細咧講講新藝城有趣嘅故仔先嚇。 好啊好啊，咁我哋講翻林子祥啦。喺1981年12月22日，林子祥、張天愛、謝賢所主演嘅電影《再生人》咧就上映。 同名主题曲由郑国江填词，由林子祥作曲同埋演唱嘅。 今天的事仿佛过去，他生的事我未忘记，明日遭遇早知道了，为何结果永无法避。 再生人是一出惊悚恐怖片，由新浪潮电影导演翁维全编导，咁啊讲述咗一个围绕住木偶发生嘅前世今生嘅故事。哇！呢出戏票房咧达到咗608,000港元啊！咁虽然咧当时只系位列年度票房榜嘅第18位，但电影咧就荣获咗第19届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最佳录音，以及第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音乐嘅。而得奖嘅配乐人咧就系鲍比达。1981年，林子祥喺 EMI 出版嘅两张专辑，一张咧就系林子祥精选，另一张咧就系活色生香啦。而两张碟咧嘅销量都获得咗白金唱片认证嘅，好犀利！ 犀利啊！ 系啊，咁啊喺专辑《活色生香》当中咧，仲有一首歌咧就夺得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嘅冠军嘅，佢就系《沙漠小子》。 为何望去沙下变得似尘埃？我没答案，遥遥独去。为了边疆里的他，他使我继续前往。烈日在照，穿插我的马儿上，照亮去向。 呢首《沙漠小子》由林子祥作曲，林振强填词嘅。 嗯，好熟悉啊！呢首《沙漠小子》同林子祥前两年发表嘅《我要走天涯》啦，《原野是我家》系一样咧，唱得系浪迹天涯嘅男人啦。而且歌词里边咧有野马啦、骏马啦，或者系骑马，咁啊塑造咗林子祥咧有少少西部牛仔嘅不羁形象啊，的确非常之贴切啦。咁啊呢种连续塑造艺人统一嘅形象手法咧，可以讲系现代唱片工业先至有嘅概念嚟嘅。 嗯。在专辑《活色生香》当中咧，仲有一连串的经典歌曲啊，当中就包括了同样由林子祥自己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的《究竟天有几高》。 嗯，好听啊！ 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路，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挂空中使我不迷路。我想飞，想与云共舞，要再换壳，最多同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东方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 亦都有由黄沾为旧上海流行名曲啊填上粤语歌词嘅《夜来香》， 呢首都好经典。 那千般优美夜色，有百般鹌鹑回响。月夜有你入怀，在花下痴痴伴，人生充满芬芳。 当然啦，仲有改编自以色列民歌，由郑国江填词嘅《狂欢》。 面上充满着热望，兴奋地看看，心直急速跳动。路上一切如幻象，兴奋没法抗，尖声高声叫嚷，欢呼似是热浪，醉意令人如狂。红叶伴游长街穿窄巷，今天总是末日，这快乐求现场同舞。同狂欢天快亮，烟太伴醉金榜，齐齐醉快乐春望，齐齐醉酒宴春望热闹房，梦境那样浪漫狂，梦境那样蜜月光，蜜月光，谁人能将酒喝光。 呢首狂欢嘅原曲是希伯来人的民歌 Havana Gila， 而原曲的意思名咧就是狂欢的。 嗯，我都好熟悉呢首歌，好开心。 系啊，呢、這个旋律大家听一定系好熟悉噶啦。 嗯， 歌曲嘅原作咧，即系写于1918年嘅。 当时这首歌是为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英国就战胜了奥斯曼帝国、宣布就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感觉是真的很普天同庆的， 没错，是的。所以这首歌在犹太民族当中就成为了无论是他们犹太婚礼、或者是成年礼的这些庆典的活动当中都一定要表演的主要曲目来的、 真是学到东西，爱乐之城 是的。所以呢首歌呢即係一首以色列嘅民歌啦，咁传到嚟香港啊，林子祥啊 Lam 呢度呢就变成咗一首舞曲。 我觉得 Lam 真係功不可没啦，即係将西方嘅音乐呢再齐唔同地区嘅民歌，包括呢就好似德国啊、俄罗斯啊嗰啲民歌呢係变成呢喺主流嘅流行音乐嘅领域呢大家都可以接触到，我觉得真係功不可没啊。咁而且咧，我覺得佢已經係超越啊 Sam 哥嘅嗰種，即係對音樂嘅嗰個傳播啦。咁啊，頭先我講嘅咧，就係林子祥總係將一啲咧就充滿異國風情嘅風格咧，帶到我哋廣東歌裏邊啦。又令我諗起1979年啊，林子祥開始改唱廣東歌嘅時候咧，黃沾曾經咁樣講過嘅。佢認為林子祥嘅天賦啦，同埋歌唱技巧，可以將廣東歌歌唱嘅領域咧，可以拓寬嘅，創一條新嘅路啊，成為咧獨一無二林子祥嘅風格。結果咧，真係咁樣。 真系啊，即系加埋佢鬼鬼地嘅嗰个形象咧，真系啱晒。系啊，咁啊，讲翻专辑《活色生香》当中咧，仲有一首相当特别嘅歌。呢首歌咧就系由 C C、刘天兰同埋林子祥合唱嘅《三人行》。哇 哇，我中意呢首歌啊！吓， 超正超正，跨越时代，大家嚟听下先。 以旁人形似千，话我现已太深近视，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将而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交。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呢首《三人行》原作呢是美国女唱作人 Margin Adam 所创作的 Best Friend The Unicorn Song， 后来被 Peter Paul and Mary 翻唱，歌名就改为 The Unicorn Song、粤语版是由林振强填写粤语歌词的，而这首歌在2006年的时候成为香港海洋公园水母馆的广告主题曲，那时在电视播也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经常都听到， 没错没错，即当时很多网民热烈地讨论这首歌。 以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 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咁啊，呢首《三人行》咧就系以前我经常挂在嘴边嘅。咁啊，呢首咧就系绝对系三个人合唱嘅经典歌曲啦。我哋以前节目里边咧就介绍过 Peter Paul and Mary 咧系林子祥心目之中偶像乐队啦。林子祥特别中意咧翻唱佢哋嘅歌嘅，从《我要走天涯》开始啦，几乎每张专辑咧都会翻唱一首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作品嘅。不过之前咧都系郑国江老师填词。呢一首咧《三人行》係改我嘅偶像林振強填詞啊，咁啊《三人行》咧同英文原作《The Unicorn Song》咧結構係差唔多嘅啫，係從三個唔同年齡嘅角度咧去唱出佢哋各自嘅心聲嘅。有人認為咧呢首歌係一個人喺三個唔同年齡階段嘅獨白嚟嘅。唱歌嘅其中一位小朋友係當年嘅詩詩啦，全名叫做黃詩詩。咁長大之後咧成咗就係品酒師嘅，咁啊主持香港電視娛樂旗下嘅 View TV 節目啊，就係、是。晚吹有酒今晚吹，吓啊！呢个节目我都睇过啊。咁啊，佢嘅家姐咧就系著名嘅导演黄真真嘅，因为拍摄纪录片《女人那话》而成名啦。而喺《三人行》呢首歌当中咧，演唱二十岁心声嘅系 Tina 刘天兰啦，当时24岁。刘天兰咧喺16岁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嘅，21岁咧获得温哥华华埠小姐嘅冠军啊。喺同年暑假咧就翻香港啦，随即就签约咧成咗 TVB 艺员嘅。除咗前演出之外咧，佢仲兼任咧幕后电影嘅制作助理啦，同埋副导演嘅，好劲嘅 Tina。咁啊，《三人行》咧系刘天兰冠乐出版第一首广东歌嚟嘅。后嚟刘天兰咧就成咗跨界嘅创意人，大家好熟悉嘅多元化嘅事业，包括咧就有化妆师啦、造型啦、模特啦、演员啦、歌手啦、电影副导演啦、专栏作家啦，仲有就系大家好熟悉嘅一本杂志咧，就系杂志嘅编辑啊、时尚集团嘅形象总监啊，佢仲做过唱片公司老板嘅， 系 吓咁啊。仲有咧，电台台长啊，做過我哋老细，咁啊就节目主持啦，形象设计头先讲过啦，绝对系香港嘅才女之一。咁喺1984年咧，刘天兰同著名嘅跨界文化人啊阿岑定匡、岑定斌结婚， 系 乜啊潮州老汉啊， 系好笑啊佢啲电视节目。 1988年咧就离婚啦，咁啊育有一个女，大家而家已经开始熟悉，尤其系00后好熟悉嘅岑宁儿啊。咁啊岑宁儿小时候咧就系合唱团嘅成员嚟嘅。1993年咧，喺林子祥演唱会上边，9岁嘅岑宁儿咧，曾经代替阿思思，当年嘅思思咧，系演唱《三人行》里边嘅儿童角色。思思又替代佢阿妈刘天兰咧，系演唱年轻20多岁嘅嗰个角色。 十年时逢开窗，便会望天会飞大象，但你骂为何我这样失常？ 非常有意思的是咧，喺2011年，27岁嘅岑宁儿咧再次翻唱无伴奏版嘅《三人行》。呢次咧，佢嘅角色就系扮佢阿妈刘天兰，以前唱嘅年轻女性啦。 年龄如流水般，就以18与星做伴，没有别人来我心内。 咁啊，到今时今日咧，岑宁儿系活跃于当今华语乐坛，无论系粤语同埋国语咧，都系非常之优秀嘅创作女歌手嚟嘅。 系啊，哇！真系冇谂到一首《三人行》咧，即系串起咗咁多背后嘅故事。 冇错， 原来系啊，刘天兰就系 YoYo 岑宁儿嘅妈咪嚟嘅。 系 咁啊，亦都系一个即系真系周身刀嘅创意女才女啊， 系啊， 非常劲啊，系啊。而真系好有意思嘅，即系听啱先 Po 讲咧，岑宁儿喺唔同嘅年纪阶段咧，就演唱咗《三人行》当中即系小朋友呢个阶段、20岁呢个阶段、唔同人生阶段嘅心声，都可以讲好真实咁样呈现出呢首歌嘅本意。即系啱先呢个故事实在系太好听、太奇妙啦！ 好奇妙吓，即系人生好奇妙。 系 啊，咁啊多听爱粤之情啦吓。 咁我真係好相信咧，岑宁儿到咗中年之后咧，再会翻唱呢首《三人行》嘅。咁啊，到时咧佢就会扮阿林子祥。 嗯，哇，咁会好有意思啦。 就系啦，咁啊，唱阿林子祥嗰个歌词部分。咁喺真实嘅时间维度上边咧，可以真正呈现咧林振强呢首歌词嘅意义啊。咁林振强嘅创作力度咧，实在太过强啦，我觉得好强大啊！即系点解佢成为我偶像就系因为咁。 系冇错，亦都即系启发咗好多人。呢首作品真系一首可以讲系跨时代嘅作品啊！林振强真系大师。 嗯哼， 讲翻1981年啦，1981年嘅8月咧，林子祥喺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咗佢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林子祥 Show》。咁啊，伊丽莎白体育馆咧系喺1980年8月新建开幕嘅，咁啊人称新医馆啦。 系啊， 而第一个喺新医馆开唱嘅咧就系日本巨星泽田研二嘅。 唉，佢对所有香港艺人嘅影响，尤其系男艺人嘅影响实在太深啦。林子祥都有首歌就叫泽田研二嘅。 他使我像着了魔，人像是着了魔，泽田研二啊，灵魂而像中魔，是为哪个？尽是为了他的。 向佢致敬 是、 而林子祥咧就系、是、第二个喺新医馆开唱嘅歌手啦。咁啊，当时咧原本计划1年开4场嘅，点知太受欢迎啦，就加场去到6场。而演唱会嘅嘉宾咧就有 Dini 姐叶德娴啦，有陈洁玲啦。而呢个 show 咧亦都大获当时传媒嘅好评啊，亦都令到新医馆咧即系打响头炮啦，成为香港歌星演唱嘅新场地。 你有冇发现咧喺香港嘅演唱会咧，成日加场系常态嚟嘅， 常态 成咗香港市民嘅呢个生活嘅其中一部分啦。 真系正嘅啫。 讲翻呢一次咧，林子祥 show 演唱会咧，仲有一个小花絮嘅，就系、是、担任和音嘅咧，系刘天兰啦，仲有岑田坤啦，陈国新啦，钟定一，佢哋每一次和唱《活色生香》嗰句咧，香槟酒升起的泡散芬芳。佢哋就笑阿 Lam 咧，唱到好似法文咁。咁结果后嚟咧，呢四个唱和音嘅人咧，就组成到一个组合。 哇！ 就叫做散芬芳合唱团，其实他哋有一首好经典嘅歌嘅，到时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佢哋经常出现喺林子祥啦、卢冠廷啦、叶德娴嘅音乐当中嘅散芬芳合唱团啦。1986年咧，叶德娴同埋陈洁玲嘅红馆演唱会咧，个名就叫做劲歌散芬芳演唱。 哇，好犀利啊！真系好好感情啊！呢班人和音都可以和出个团嚟。用呢个岑建芬嘅口音应该系散哐哐合唱团， 系散哐哐， 系啊，即系感觉唔单止系当时啦，呢班人都可以反映出大家喺生活80年代真系活色生香嘅生活啦。 嗯哼，即系我觉得令人艳羡，而且咧就系、是、个生活真系多姿 多彩 之余咧，啊又可以赚钱， 系真系正。 呢度系爱粤之城，欢迎你收听《似水流年》。同你一起重拾粤语歌的流金岁月。 1981年1月30日，嘉禾出品的贺岁片《摩登保镖》上映，引起了观影热潮，还刷新了香港开埠票房纪录。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那我又不知道。 最好了。 摩登保镖是许氏兄弟的第5出电影，亦都是自1978年卖身契之后的首部电影。所以当时电影的宣传语叫做3年构思2年筹备，哇，非常犀利。而且许家的文武英杰四兄弟可以说是倾巢出动。 倾巢出动。 是没错。咁许冠文就担任导演，而他和许冠杰就联合编剧。许冠武就担任执行导演。而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就领衔主演嘅，四兄弟齐齐上阵， 系啊，齐齐揾钱啊， 冇错。呢出戏咧讲嘅内容就系3个人咧喺保安公司入边担任护卫员嘅，而跟住落嚟发生咗一连串好搞笑嘅故事。哇！当年摩登保镖嘅票房可以讲系非常之破天荒啊，因为当时获得咗1777万港元嘅票房咧，就成为咗好劲好劲，真系好夸张。因为它是第一部超过1000万票房的电影来的，就是在香港。 是啦，到今时今日呢，就即是因为你知道银子又缩水啦，然后就经济又发展啦。咁现在呢就好像 等緊子華嘅呢個《獨舌大狀》啦，要衝即係過億票房。嗱，我諗咧，當年嘅千萬咧，就等於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嘅過億。 係啊，係啊，係啦、啊，即係、以前唔敢諗，跟住突然間有個戲做到咧，大家就開始啊。原来都可以嘅喎，咁样 系啊，咁啊，所以今年咧就系香港嘅电影金像奖啊，我哋一定要参加，即系应该好精彩啊！ 到时大家一定要留意啊，我哋爱乐之城， 爱乐之城一定会去嘅， 冇错，系啦，我哋喺现场诶呢个发翻嚟嘅呢个现场嘅氛围， 系冇错。 咁啊，讲翻摩登保镖1777万嘅港元票房纪录咧，其实当时啊排名第二三嘅两出戏票房加起身都未够佢一出多嘅。可见就系相当犀利， 好搵钱啊！真系许家兄弟， 真系好犀利啊！咁啊，许冠文咧，亦都凭借住呢出戏获得咗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 嗱，讲开呢套戏咧，当时咧，你知道我哋嗰个时代都系中意听收音机啦。我好记得咧，就好多时啲人一访问阿许冠杰咧，就系、是、喂，你哋揾够未嘅？咁啊，应该揾够退休。阿许冠文话差唔多噶啦， 系咯，边够你玩啊？咁样 系啊，咁啊，摩登保镖咧就系许氏兄弟咧票房嘅巅峰之作啦。亦是許氏三兄弟最后一次在同一套戏里面出现的。从1974年到1981年許氏兄弟制作的五套喜剧电影全部都是练到票房冠军，你说是不是真的稳够啊他们。三度刷新香港开埠以来票房最高纪录的。在香港本土半斤八两是整个70年代收入最高的电影来的。高于同时代的星球大战、大白鲨和超人这些荷里活超级大片。可见他们是不是稳够呢？ 好厉 害。摩登保镖也是许冠文高光时刻，因为这套戏成了香港第一位金像奖的影帝的。 是哇，真的很厉害。听起身呢，即如果现在有出戏，哇，超越复仇者联盟的这样的那种阵势真的很厉害。 系啦，咁啊，而且港產片喎， 系啊，冇錯啊，咁啊，真係絕對值嘅，而且即係許冠文作為呢個香港喜劇大師，獲得首個影帝獎項，真係好犀利啊！ 冇錯， 係啊，同之前嘅許氏電影一樣啦，電影嘅主題曲《摩登保鏢》同樣啊，係由許冠傑作曲同埋演唱嘅，而作詞方面咧係由許冠傑同黎比得合作嘅。 香港啲飛仔打劫好新潮。佢出啲怪招，出亲街金镖火钻好招摇，最怕有咁啱得咁巧。你实在要请保镖，朱军咪话无聊。若系有咗保镖，你会冇晒骚扰。一支公煲烟睇戏好他跳，每两把刀仔插腰。书院里青春可爱好娇娇，请佢上车一于照标。你实在要请保镖，朱军咪话无聊。若系有咗保镖，你会冇晒骚扰。古装片都讲啲保镖，四处压货，战血染山腰，替顾客消灾，威名远耀。加紧啲摩登保镖，个个搏杀对你更关照。你要坐稳轿，请翻个摩登保镖。 电影嘅插曲《印象》唔单止就夺得咗中文歌曲龙虎榜连续两个星期嘅冠军，同时亦都获得咗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嘅。我哋又嚟重温下呢一首歌先。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 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哇，这首印象呢同样是由许冠杰作曲和演唱，由许冠杰和黎比得一起填词的。 嗱，點解話經典呢？就我覺得係會經得起時間考驗啊！直到上個星期，我先喺而家嘅電台節目咧，我先啱啱播翻呢首歌啊，又再重温啊！依首印象咧，絕對係許冠傑另外一首經典情歌啦，經歷多年啦，依然非常之浪漫動人嘅。咁啊，我睇咗一下許冠傑個人專輯《摩登保鏢》嘅資料咧，一啲都唔意外啊！啊，呢張專輯咧係獲得白金唱片嘅認證嘅，專輯收錄咗12首歌曲，其中11首咧都係許冠傑同埋黎比得作詞啦。十首是由许冠杰作曲，一首是改编自英文歌曲，还有一首就是由冯添之作曲，黄沾填词的《我问》，它也是电影《摩登保镖》的插曲之一来的。 我问怎会从前咁天真，不追名利，不染红尘，相信美梦可变真。 许冠杰保持了一贯的水准，用鬼马摇滚配搭情歌小调咧，系再次赢得听众嘅。不过翻转头睇睇咧，从1974年嘅《鬼马双星》开始啦，许冠杰几乎一直都系沿用咧同样嘅套路。时间已经嚟到1981年啦，咁啊粤语乐坛咧可以讲系新人辈出啦。咁啊罗文、林子祥呢啲巨星咧，亦不断喺度求新求变啊。咁而阿 Sam 哥咧，似乎仲喺度原地踏步。 嗯，睇起身好似真系咁样啊。嗯， 系啊，挑战啊。 而在1981年的香港年度票房榜上边咧，排名第二的电影是叫做《追女仔》。电影的主题曲《高歌 Encore》是由黄百鸣填词的，由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作曲和演唱的。 高歌一曲乐趣多，得失悲欢会经过。 追女仔呢出电影是一部爱情喜剧片，是由麦家监制和导演的，由黄百鸣策划和编剧，系啦，有石天啦，有张天爱啦，同埋曾志伟、刘南溪等等人咧就主演嘅，而 Teddy Robin 咧就系呢一出电影嘅配乐人。电影《追女仔》喺1981年8月7号喺香港上映，票房收入咧系946万港元，其实都几劲噶啦。系啦， 劲劲嘅吓。 我哋喺之前嘅节目亦都介绍过啦，1981年嘅票房榜第三位咧，系嚟自徐克导演嘅。咁啊，当时林子祥啦、Teddy Robin 主演嘅《鬼马智多星》。咁啊，呢两出电影啊，《追女仔》同《鬼马智多星》咧，都系由新成立冇耐嘅新艺城电影公司制作出品嘅。 嗱，讲开新艺城咧，绝对系香港电影史上边同埋娱乐业嘅一个传奇嚟嘅。新艺城喺1980年正式创办，佢嘅前身咧叫做奋斗影业公司，由麦家、石天、黄百鸣创办嘅。大家都知道咧，当时粤语片咧绝大部分嘅市场都系由嘉禾同埋呢一个邵氏咧去瓜分噶嘛。咁啊，由九龙巴士总经理雷国坤去投资嘅金公主院线咧，希望自己拥有稳定嘅片源，咁啊睇中咗咧奋斗影业啦。於是咧，将奋斗影业注资改组为咧就系新艺城嘅。头三年咧，一共投资咗1亿港纸啊！当时好劲噶啦吓，你知啊？系啦，令到新艺城咧产量由两套戏咧变成一年10套戏，并且咧同自己嘅呢个院线金公主院线咧一齐合作嘅。 哇！真系好夸张啊！即系你谂下，1亿港元喺80年代绝对系天文数字啊，系咪先？ 大有钱佬啊！ 系咯，一出戏破晒纪录都系1700万啫。系嘛，1亿港元都真系好夸张。 我要记住雷国坤呢个名 字，好大方， 大有钱佬， 系冇错，即系大金主咯，金主爸爸真系新艺城俾佢遇上咗啦，系啊。 而新艺城最传奇咧，就系佢哋7人决策小组嘅。 咁啊，影片制作嘅路线啊、制作方法啊、技巧啊呢啲所有嘢咧，都由呢七个人咧组成最高嘅决策小组。哇，咁似一啲大嘅企业嘅，我谂起好似马云， 最初十几个人咁样， 系啊，咁啊呢七人小组咧就系著名嘅新艺城七怪啦，系边个咧？有麦家啦、石天啦、黄百鸣啦、徐克啦、当年嘅曾志伟啦、Teddy Robin 啦、施南生呢个女强人啦、新艺城前期嘅经典之作咧，几乎全部都系呢一班友嘅群策群力嘅结果嚟噶。 哇，嗰、那个时代真系好劲啊！一讲新艺城七怪咧、我谂中意香港电影嘅人咧，都打个冷震啊，因为太劲啦，个个都系 兴奋， 冇错，好兴奋啊，个个而家都系响当当啦，系咪先？ 絕對係啦，咁啊，1981到1990年之間咧，麥家喺美孚新村自己屋企咧有一間房叫做奮鬥房嘅，係啦，即係呢啲絕對係創業嘅心態啊。咁據聞咧，就當時有一幅咧橫額係咁樣寫住嘅，長江後浪冚前浪，一代新人撞舊人。真系都几恶毒。呢一句说话咧，系用嚟激励咧新晋导演嘅。每晚十一点钟咧到凌晨，即系第日朝早嘅八点钟咧，话呢班友就喺一齐噶啦。 疯狂 咁啊，有麦家啦、石天啦、黄百鸣呢啲人咧喺奋斗房咧风雨不改地度桥。新艺城咧唔少电影嘅桥段咧都系咁样不眠不休地度出嚟嘅。 系好令人感动。呢一段往事咧，其实我都听过，即系新艺城嘅呢个度桥嘅地方叫做奋斗房。不过又好得意啊，系嘛？即系新艺城嘅呢个七怪咧，佢哋度桥嘅地方个名咁正路啊，即系又唔搞怪，又唔系文艺风，反而咧真系即系满满正能量啊！奋斗房。 但佢嗰句说话即系比较狠咧，后浪冚前浪，一代新人撞旧人， 唔度桥啊唔得噶啦，咁样威胁自己。 系啊系啊，就冇得捞啦。咁啊，新艺城第一套嘅电影咧。其实是在1980年12月上映的《滑稽时代》，并不是这七条友导演的。这套戏呢，当时呢是碌自己的人情卡呢，是邀请吴宇森做导演的。啊、在当时呢，吴宇森仍然是嘉禾电影的员工来的。按照当年票房排行榜的统计，1981年新艺城一共上了五套戏，其中四套都进入年度票房前八名，真的很难能可贵的。当然新艺城最犀利的故事还在后面，我们以后会慢慢跟大家道来。而且在四年之后的1985年，新艺城和宝丽金一起合资了大家很熟悉的新艺宝唱片，成为香港乐坛一家传奇的厂牌。 没错，我们之后会同大家娓娓道来，大家一定要关注，系 系啊，好多巨星在后啊， 系啊。咁我哋讲翻新艺城七怪之一嘅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啦。喺1981年咧，虽然佢参与咗新艺城嘅两部电影制作，但系当时咧其实佢未正式加入新艺城嘅。而呢一年咧，1981年，泰迪罗宾咧喺另一间电影公司就监制咗一出电影，叫做《胡月的故事》。 立君，我系胡月。我听日就要离开西贡，用难民嘅身份去香港。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收到我呢封信。我已经有几年冇写信俾你，唔知道你喺香港嘅地址有冇改到？呢几年我都喺度打仗，有几次休息翻屋企，睇到你寄俾我啲信，但我冇办法攞起支笔写信俾你。我当时只系知道攞支枪去杀人。同埋俾人杀。 胡月的故事讲述嘅咧系越南华裔青年啊，胡月喺越战嗰阵咧就逃亡去到香港之后嘅生存啦，同埋爱情故事嘅。呢出戏咧非常之经典啊，系由许鞍华导演啦，由张坚庭编剧嘅，当中咧由周润发、妙轩仁、钟楚红主演嘅，系红姑嘅成名作嚟噶。 在每张脸都总有段故事。有的很美，有的很悲。若你走进他的那段故事，彼此交织变幻太奇。 啱先大家听到的呢首歌叫做《故事》，是电影《胡月的故事》的插曲，由郑国江填词，由 Teddy Robin 作曲和演唱的。 哇！呢套戏咧就系、是、我真系要放慢讲嘢速度。喺当时咧，越南难民嘅问题咧，可以讲系香港一个热门新闻话题嚟嘅。咁、其实咧，当时我屋企都发生好多事啊。诶、回忆的故事咧，系导演许鞍华越南三部曲嘅其中第二部啦。1978年咧，许鞍华为香港电台拍摄咗电视单元剧咧《狮子山下来客》。之后咧，决定再拍一套咧越南移民题材嘅电影啊！咁当时咧就系佢成功咁揾咗电影嘅投资之后，就同编剧咧张坚庭前往咧就收容越南难民嘅启德难民营咧去取材嘅，同越南难民咧同食同住咗几日啊，聆听咗咧佢哋冒住生命危险咧从越南逃到香港嘅经历。回忆的故事咧呢套电影系香港新浪潮电影代表作之一嚟嘅。在当年是入围了康城电影节新导演推介单元的。张坚庭是凭借着这套戏是荣获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的。 嗯，哇，当年这些社会热门题材的而且确不好拍。而且听波哥刚才介绍这个故事，即是许鞍华导演和编剧张坚庭还要去到难民营那里取材，真的很令人尊敬，要拍好故事。是 我非常感触，因为我看到很多次这套戏。 真系时代嘅记印啊！呢一个戏真系， 绝对系。 回忆的故事嘅电影配乐人咧，叫做林敏仪。咁啊，佢仲为电影咧就创作咗另外一首插曲嘅，而且揾嚟咗弟弟啊林敏聪嚟到填词嘅。而呢首歌亦都相当经典啦，就系叫做《这是爱》，歌曲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嘅冠军嘅。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与暗地两相通，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变做连理树，已那春风。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弄。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往返，花也在含笑，怎寻觅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无语轻烟，天我迷蒙。问何日方可再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 这首歌的确非常经典，一贯以摇滚巨星风格的泰迪罗宾似乎很少演唱一些咁伤感的作品嘅。咁啊，呢首歌曲系由林敏仪谱曲啦，旋律咧系非常之凄美啊，咁令人动容。因为咁样咧就成咗泰迪罗宾经典之作啦。后嚟好多人翻唱过，包括有 Leslie 啦、Danny Summer 啦、仲有就系关淑怡啦、黄海芹呢啲明星咧都系不断翻唱。巨云咧亦系林敏聪填词嘅处女作。咁啊喺琴晚咧，我准备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就重温咗喺电影故事片段剪成嘅 MV 咧，仲有几分钟嘅电影嘅片段啊。我一再感慨咧，即系许鞍华系多么有香港情怀嘅导演，其中咧佢系利用咗镜头咧，系捕捉咗咧就系妙轩人嘅好落寞啦、无奈嘅表情，因为咧就系妙轩人扮演系一个越南嘅难民嚟嘅，咁啊仲有就系钟楚红咧系另一位女主角咧就系非常之美艳嘅，当时钟楚红好年轻啦，仲有周润发咧为情所困嘅痛苦。可谓咧就系成个表现就系淋漓尽致，尤其喺当年咧，因为呢一套电影咧，我系深深爱上咧呢个女主角妙轩人嘅。当时佢演绎咧既爱又怜嘅角色啊，咁啊听住泰迪 迪罗宾呢一首《这是爱》咧，我真系强忍住泪水啊，忍唔住啊。 系， 其中有一个小节嘅，就系、是、发哥咧喺街市同钟楚红咧拎起咧一支白色好鲜艳嘅姜花。咁、大家知道姜花系即系充满芬芳啦。咁而远处咧有苗谦人，其实苗谦人系爱上咗阿发哥啦。咁又见到咧就系、是、自己咧有一个情敌咁样，当时非常之伤感啊。呢小片段咧，我觉得就系出从街市嚟讲咧，系展现咗就系许鞍华嘅功力，就系、是、好地道嘅香港街市啦、又突出咧钟楚红咧系揸住姜花，非常之娇美嘅一种香气。 非常之犀利，哇！听波哥啱先形容呢个画面咧，我都觉得好动容啊。而且《这是爱》呢首歌咧，亦都系相当之伤感啦。我好赞叹嘅就系当时1981年咧，林敏聪先啱啱22岁， 非常之年轻，好 系非常之年轻，但系写咁深刻、咁悲伤嘅歌词，亦都好到位，好厉害。咁啊，呢一年咧，其实林敏聪咧先啱啱出道嘅啫，即系可以讲咧作品一定唔多噶啦。但是至少有3首歌都成为了当年中文龙虎榜的冠军歌的，而且还有一首是获选为10大中文金曲，它就是谭咏麟的《想将来》。 谁人没经过风雨浪，谁人没有悲伤，但风暴总会停，晴朗终必复来，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恨和怨请放开，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事情会尽如。 这首《想将来》是由殷日作曲，由林敏聪填词的，而这首歌的原版是谭咏麟在1980年在台湾出版的国语歌《寻找》，作曲人殷日是台湾歌林公司音乐出版部制作组职员蔡顺义的笔名来的。这首《想将来》是谭咏麟的第一首年度十大中文金曲，收录在他的第3张粤语专辑《忘不了你》当中的。而呢一只碟咧，当时亦都大获成功啊，取得咗400金嘅销量嘅， 犀利 系啊！而且咧获得咗第6届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最佳唱片奖，同埋第3届商业电台中文歌曲擂台奖等多个奖项嘅。 忘不了你咧呢张唱片真系非常经典同埋珍贵，可以讲系奠定咗咧 Alan 谭咏麟喺乐坛一线歌手地位啊！咁我觉得咧就系、是。无论是电影的票房呢，还是唱片的销量呢，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80年代呢，香港真是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令到呢就是在这个娱乐消费文化消费呢是急速提升的。 没错，就令到这些很有才华的人呢很容易一炮而红。我看到资料呢，在忘不了你的专辑当中呢，初出茅庐当时20多岁的林敏聪一个人呢就包办了3首歌的歌词的。包括了《想将来》、《情两牵》和《忘不了你》的。 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 这首《忘不了你》改编自日本创作女歌手五轮真弓的《恋人》，被认为是谭咏麟的第一首经典作品。 我都绝对同意啦。咁喺卡拉 OK 时代咧，呢首歌亦系众多咧就系谭咏麟嘅 fans 咧必唱曲目嚟嘅。咁而且咧就系五轮真功原作咧《恋人啊》，亦系非常之热门啦。同年咧，蔡枫华亦翻唱咗呢首歌嘅，歌名就叫做《恋人》。咁啊，香港乐坛咧因为咁样系掀起咗咧就系翻唱五轮真功作品嘅热潮。 系当时受日本歌坛影响真系十分之巨大啊， 好深啊。 系啊。咁喺《忘不了你》呢一张专辑当中咧，其实仲涌现咗好几首谭咏麟嘅经典歌曲嘅，譬如话《小风波》。 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识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 这首小风波就改编自澳洲组合 Air Supply 的热门歌曲 All Out of Love， 由郑国江填写粤语歌词的。 这首小风波是延续了谭咏麟翻唱欧美排行榜热门作品的习惯。 Air Supply 的原作 All Out of Love 在1980年发行，在当年是全球热门之一的，曾经打上美国 Billboard Hot 100 第二名和英国世界榜11名的。 谭咏麟的专辑《忘不了你》一共收录了12首歌，而郑国江老师就包办了5首的歌词，林文聪就填写了3首，而其余咧，仲有黎彼得啦，亦都填写咗3首嘅。喺呢3首当中，最流行嘅一首就系《天边一只眼》。 抬头望天边一只眼，撩动我感触满心间，宁愿做天边一只眼，唔愿着西装与恤衫，忘尽了紧张社会斗争。 这首《天边一只眼》是由冯添之化名力锋去到作曲的，由黎彼得填词。 黎彼得的词总是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大家觉得 吗？ 从《天边一只眼》就可以想到就是社会斗争多么险恶的这种的心态。 是 真是都几吃下的。而且呢就这一首轻松悠然的《天边一只眼》听起身其实更加像 Winna Winners 的作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年我很热烈地痴迷上这首歌。不过今时今日我就听回呢，啊，真的没什么感觉，真的很奇怪。 即可能在那个时代咁啱唱出心声就特别有 feel 咯。黎彼得系啦，佢嘅歌词即系好似懒系轻松咁样讲一啲残酷真相出嚟噶嘛，中意。 冇错，冇错。咁啊，呢啲系高手嚟嘅。 系。咁我哋讲翻温拿啦。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入边咧，其实都讲到过，其实喺1978年咧，温拿五虎咧就决定独自发展嘅，就留低咗一个相约五年一聚嘅诺言啊。咁但系咧，仅仅啊过咗三年啫，去到1981年啦。宝丽金就以温拿嘅名义咧，就出版咗一张唱片，叫做《曲中情》，当中就收录咗温拿嘅一啲新歌，同埋几个成员啊喺单飞之后嘅歌曲嘅。 作首简谱，配上首新诗，静静为你唱，自觉多嚣张，实令你心伤，求你原谅，吐着心声，在乐韵哼唱。默默奉上，望你多分析乐段每一张，寄予心肠。 啱先大家听过的呢一首《曲中情》咧，改编自日本乐队 Alice 的歌曲，就是《疯狂的果实》啊。Alice 乐队咧，亦都系谷川新司所在的乐队啦。而呢首歌的原作人咧，系骨内孝雄。由柴可夫去填词嘅，系一个化名嚟嘅，系啦，由温拿演唱啦。咁填词人柴可夫咧，咁就应该就系黎彼得嘅笔名啦。 冇错，我仲记得咧，黎彼得咧喺出道之前咧，有一段时间系做过即系私人司机嘅，咁啊曾经咧兼职咧为呢个《年青人周报》写专栏啦，专栏咧就叫做柴可夫司机手记，咁啊所以咧就暴露晒佢咧，柴可夫就 系 肯定系佢嘅化名 咯， 系喎。讲起 Alan 谭咏麟咧，系我啱啱认识佢嘅，就系透过头先呢啲作品啦，咁就温拿乐队咧喺嗰个时候我都系啱啱认识冇耐嘅，除咗就是《天边一只眼》咧，我仲狂迷《曲中情》呢首歌嘅，咁我觉得咧就系觉得歌词非常之朗朗上口啦，好似好有型咁样。咁啊，《天边一只眼》都系咁嘅感觉。咁经过多年之后咧，我仲系爱《曲中情》，《天边一只眼》就冇感觉啦。 咁啊，讲翻专辑曲《钟情》啦，当中仲有收录到咧 B 哥哥钟镇涛为电影《边缘人》所演唱嘅同名主题曲。呢首歌由顾嘉辉作曲，由黄沾填词嘅，我哋听下先。 道边窗边几次见，枕边身边几次怨，得失悲欢苦我。心里边剪也乱，你还乱。 电影《边缘人》咧，系由张国明导演去执导嘅一出警匪片嚟嘅，由张健编剧嘅。咁啊，嘉伦啦、金兴贤、艾迪主演，讲嘅咧就系一位警察叫阿乔咧，就因为出生喺黑社会地区啊，咁啊从警校毕业之后咧，又派翻去黑社会嗰度做卧底嘅故事。呢出电影咧可以讲系开创咗香港嘅呢一种卧底片嘅先河啊，亦都系啊当时香港新浪潮嘅代表作之一。呢出片获得咗第19届金马奖多项嘅提名，而钟镇涛嘅呢一首《边缘人》咧，亦都获得咗最佳电影插曲嘅提名，而最终电影就获得咗最佳男主角啦、最佳导演同埋最佳原创剧本三项大奖嘅。 啊，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未睇过呢套戏。原来呢一套《边缘人》咧，就系后期嘅《无间道》嘅祖师爷嚟嘅。 系啊，哇，冇错，波哥讲得非常之啱，即系《边缘人》就成为咗香港嘅呢啲卧底片嘅呢一个祖师爷。 先驱， 冇错，系啊。时间系1981年啦，咁啊 ，B 哥哥钟镇涛咧，仲有一首歌获得咗中文歌曲龙虎榜连续两个星期嘅冠军嘅，呢首歌就叫做《让我坦荡荡》。 处处旭日与斜阳照到我的心上，微微汗泪，微微在笑，在前去有月儿亮，哪怕黑夜在前行。到处有星闪亮，昂然抱负，前程路远，我仍觉快乐洋洋。 呢首《让我坦荡荡》由钟镇涛作曲，卢国沾填词，系廉政公署举办嘅迈向丰盛人生青年大会嘅主题曲。收录喺钟镇涛嘅个人专辑《不可以不想你》当中。呢只碟嘅年度销量咧，亦都获得咗金唱片认证噶。 啊，讲开呢一首《让我坦荡荡》咧，当年听电台咧，成日都佢上电台接受访问咧，佢一上去咧 ，DJ 就问佢：，诶，点解你着衫上嚟？ 都唔坦荡嘅。 讲翻1981年啊，温拿乐队五虎之一嘅彭健新咧，亦推出咗自己嘅个人首张专辑，叫做《二等良民》。 人生。又似苦海里浮沉，若觉得一切无憾，就算是行运。 这首《二等良民》由冯添之作曲，郑国江填词，是电影《二等良民》的主题曲，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冠军的。电影《二等良民》咧系一套由彭健新主演嘅电影，讲嘅系一个新移民喺香港挣扎求存嘅故仔。 我睇到资料咧，彭健新佢早年咧喺香港岛北角电器道咧附近嘅一啲旧楼居住嘅。咁啊，佢爸爸咧就经营一间洋服店啦。彭健新同陈友咧其实系邻居嚟嘅，而且咧仲就读喺同一间小学添。后来彭健新咧就被父亲咧就带到去澳门生活啦。佢升读中学之后咧，佢个侄。叶志强咧，亦都嚟到澳门读书，咁啊同彭健新咧就成为咗同学。后嚟咧，佢哋同陈百祥兄弟组成嘅 The Losers 乐队，亦都即系温拿乐队嘅前身啦。由彭健新就担任吉他手，由叶志强就担任 bass 手，陈友咧就担任鼓手嘅。 1981年，彭健新咧仲为动画片《七彩老夫子》演唱咗同名主题曲嘅，由黄沾包办词曲。 实在系真痴假痴。是爱是精老夫子，自大自卑七彩性格，笑与喊自己知。 七彩老夫子咧，系由香港漫画家王泽创作嘅著名漫画《老夫子》第一套咧就系动画片嚟嘅。电影讲嘅就系老夫子生活好唔如意啦，俾一个老贼咧就系牵引去拜师学武嘅古仔。票房咧。最尾收入是454万港币嘅，喺香港年度票房榜占第13名啦，系老夫子电影当中最卖座嘅一套啊，并且获得第18届 金马奖最佳卡通片嘅。 哇，真系老夫子真系我嘅童年回忆，我成个 DNA 都冻啦，系啊， 出晒 出晒嚟啊！真系童年回忆，同埋咧，即系老夫子同彭健新唱歌分唔开。 嗰只歌好搞笑嘅，而且咧就系即系因为咧佢有另一段咧用嗰啲电子咧就将佢即系变音咧，我好深印象 啊，好另类啊嗰阵时。咁我相信好多八零后、九零后咧都好中意香港嘅呢、這个即系、就是、老夫子呢个经典嘅 IP， 真系。 哎呀，我上个星期喺澳门啊，我仲买到一本啊，而家仲出紧噶。 系啊。好真系好好中意，好中意！我细个真系好中意。咁啊，讲翻啦，1981年啦，时间去到8月26号，由中环三太子啊嘅陈百强啦、张国荣啦同埋钟保罗主演嘅电影《失业生》就上映啦。 嗯， 喺呢出电影当中，陈百强身穿白衣白裤，喺呢个新落成嘅高档嘅 shopping mall 当中，即系中环置地广场嘅中庭咧，就用白色钢琴自弹自唱咗一首《有了你》。就成为了一代经典了。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咁喺几年前咧，我睇翻呢一套电影咧，有高清修复版嘅。咁、我对于呢一幕咧，真系印象非常深刻。陈百强咧呢一段官仔骨骨嘅画面咧，已经成为经典啦。好多年之后咧，唔少观众咧对呢一幕都系津津乐道嘅。我哋喺之前节目里面讲过咧，就系、是、介绍陈百强嘅歌曲《几分钟约会》嘅时候咧，都提过呢套戏啦。咁喺1980年咧，中环三太子陈百强、张国荣、钟保罗咧主演咗呢一套《喝彩》之后咧，佢哋嘅经理人谭国基咧喺1981年初同其他人咧系合伙创办咗创艺影业公司嘅，揾嚟咗新晋导演霍耀良咧，要求用中环三太子三位年轻偶像咧拍一套爱情故事为主题嘅电影啊，于是咧就有咗呢一套《失业生》啦。电影喺1981年8月26号上映啦，录得咗票房270万嘅呢个纪录嘅，咁啊年度票房咧系占当年嘅第32名啊，商业成绩系一般嘅啫。 我有睇到资料咧，喺电影上映之前嘅两个月咧，陈百强喺华纳唱片推出第四张个人专辑《有了你》，咁啊销量都达到咗白金唱片嘅认证嘅。专辑嘅第一主打歌《有了你》系由钟绍峰作曲，由郑国江填词，夺得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嘅冠军嘅。而专辑仲收录咗电影《失业生》嘅另外一首歌曲添，叫做《太阳花》，我哋嚟听一下。 他的一张小粉脸，竟可使我儿子见，看见他使我再不敢随便叫苦或怨天。他的一张小粉脸，照彻我心，叫我能共现实作战。 呢首《太阳花》是由陈百强作曲，由郑国江填词的。在专辑的封面上咧，系陈百强为电影《失业生》的女主角徐杰咧就戴上呢一个由向日葵组成的花环的一张咁样嘅剧照。 而唱片封套的左下角是手绘的一个向日葵的插画。唱片的标题亦都是写着失业生主题曲有了你太阳花咁样。 因为电影失业生呢係属于佢嘅经理人谭国基一起投资出品嘅电影啦。咁所以呢陈百强先有咁嘅机会呢为呢张唱片呢有咁大张旗鼓嘅宣传啦。唔单止係为电影甚至乎唱片嘅宣传都係非常之大嘅。咁电影女主角呢徐杰呢係台湾影后徐峰嘅妹妹嚟㗎喎。咁样貌清纯可爱啦。因为佢爸爸去世呢可以讲係家道中落。咁佢家姐呢徐峰呢当时佢嘅先生呢又欠债走佬喎。咁为咗改善呢个家境呢徐杰19岁就出道拍戏了。后来呢徐杰去了香港签约嘉禾电影的。失业生是徐杰在香港拍摄的第二套电影来的。嘉禾宣传广告部的主管曾经这样形容，他实在清纯秀美前无古人， 哇， 后边呢又未必有来者，哇，好夸张啊，即系可见咧，当时喺佢眼中徐杰多么美艳啊！徐杰喺呢套戏里边咧，俾大家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啦，以至咧佢有一个绰号嘅，呢个绰号咧就叫做太阳花。 啊！哇，听到呢个故事咧，自己先惊觉啊！陈百强呢首《太阳花》第一句就已经唱到他的一张小粉脸、 嗯， 原来就系唱紧阿太阳花徐杰啊！ 系啊，真系靓女啊！吓，喺1990年代之后咧，徐杰就隐退幕后咯，咁啊唔再咧就系出演幕前噶，咁啊参与咧就系姐姐徐峰咧去创办嘅汤臣电影公司幕后工作。喺1993年咧，徐杰同埋佢细佬咧徐斌一齐担任咗《霸王别》。机嘅监制， 哇，太厉害啦！ 另外一个才女嚟嘅， 系咯，一出手就响当当，即系 幕前幕后都掂， 冇错咯。佢后来就绝对系电影界嘅大咖啦，《霸王别姬》嘅监制，系咪先？ 即系个朵响到不得了， 系啊，太劲啦！话说咧，喺1981年咧，徐杰啊，除咗同陈百强一起主演咗《失业生》呢出电影之外咧，其实仲同欧瑞强主演咗另外一部电影嘅，叫做《两小无知》。 雪梢头，明月在偷偷笑，在心头，求你给我拖拖手。其实我俩系情深一片，唯缺他的一箭。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首歌《两小无知》系由欧瑞强同埋逸空填词嘅，由欧瑞强作曲同埋演唱。而电影《两小无知》咧系著名影评人啊舒淇嘅导演处女作嚟嘅。由大名鼎鼎嘅才女李碧华啦，同埋舒淇咧一齐去编剧嘅，讲嘅咧系两个弱智少年嘅佢哋之间嘅爱情故事。 讲开舒淇咧，要喺度讲清楚先得。 系， 咁要澄清嘅。导演舒淇系著名嘅影评人舒淇，其实咧就王子边一个淇字，而唔系女演员咧就系、是、舒淇三点水个淇字啊。 系， 著名嘅影评人舒淇咧，其实都系我哋嘅前辈喺电台做过好长嘅节目噶。舒淇咧系一个男人嚟嘅，佢原名叫做叶建恒啊。舒淇只系佢嘅笔名啦。到今时今日咧，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的院长来的。男导演舒淇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他为什么在《两小无知》里面选择徐杰扮演那个患有轻微弱智的少女呢？原因很简单，他说在那个时代想找一个完全香港观众不熟悉的面孔，因为他很担心香港的观众对于一直用开的女演员实在太过熟悉了，一下子改变不到对他们的本身的原有的印象，不会轻易相信这个轻微弱智少女的这个角色。同时导演又很需要一张很漂亮的面。结果就后来很多人都告诉他，其实徐杰在电影里面太漂亮了，一点都不像弱智少女。 哇，看来徐杰当时真的大家很力捧，即是个个都盛赞。讲回欧瑞强《两小无知》的这首歌，收录了在他个人专辑《又见月明》当中的。 又见月明，谁同在花间细咏？明月也照出百花里万缕柔情，万缕柔情。抬头让星光细映，谁共我这刻远星低讲细默听？ 啱先大家听过嘅《又见月明》呢首歌咧，系由冯添之作曲嘅，由卢国沾填词，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嘅冠军，亦都系欧瑞强嘅代表作之一嚟嘅。而呢一只大碟嘅年度销量咧，亦都获得咗金唱片嘅认证。同样系1981年啦，欧瑞强喺宝丽金出版嘅另外一张唱片《欧瑞强精选》，亦都获得咗金唱片嘅认证嘅。而其中一首新歌《点滴情怀》，亦都获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周冠军。 微雪微剪微皱，谁将愁思留下？像那天寒没情苍高，眉纤眉清眉瘦，眸光眸彩眸趣，谁将凌波留下？像那清悠悠矿泉水，纯轻纯真纯洁。 呢首《点滴情怀》由欧瑞强作曲，欧瑞强同埋易空填词，亦都系欧瑞强嘅经典歌曲之一。 嗱，到今时今日咧，欧瑞强真系好令我哋尊敬。佢而家依然喺香港电台咧，就做紧一啲咧就系、是。次次俾我哋九九三麥子傑嘅節目咧，就係同唔同嘅人咧喺度唱歌啦，咁啊傾偈咧咁樣，咁啊唱翻一啲好有情懷嘅作品啦。咁講開咧，就我聽翻就係呢個點滴情懷啦，或者係呢個時代嘅歐瑞強嘅作品咧，我覺得就係佢一直都冇咩改變，感覺有少少似阿 Sam 哥。嗱，我哋呢期節目咧，我哋介紹咗羅文睿意進取啦，係做咗兩張概念唱片嘅，咁啊講述咗一大堆咧有關電影嘅故仔啦。我覺得到咗1980年代咧。香港電影同埋粵語歌咧，都係同經濟，頭先有提過啊，都係同經濟、社會啦，同埋呢一個樓價咧，都係一樣，係急速上揚嘅，係啊，升緊啊。咁啊，下一期咧，我哋似水流年咧，呢一隻小遊輪咧，係繼續停靠喺同一年啊，1981年，英文歌《混血天后》咧就係、是。杜麗莎 Teresa Carpio 咧，終於開唱廣東歌啦，咁啊有咗廣東歌呢一首經典啊，眉頭不再猛皺。 哇！1980年代咧，真系太耐听啦，即系太多嘢要同大家分享啦。 的确咧，就系我哋爱乐之城咧，系如数家珍， 真系啊， 系啦，每一首作品，每一个歌手，尤其咧就夺得冠军嘅呢啲歌曲，无论中外啦，嚟自欧美啦，还是系呢一个日本啦，甚至乎即系菲律宾啦，嗰啲翻唱歌咧，哇！到今时今日你听翻咧，就嗰种触动咧，系成身都起晒鸡皮， 系啊，好似触电一样。我相信大家咧。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都找到很多宝藏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宝藏的旧歌，即会觉得哇，突然间整个人好像触电一样找回那个时代的感觉，一些遗失了的记忆这样的感觉。 是啊，是啊，是啊。最后呢，我们都是留下几个问题给大家好吗？ 好啊，好啊。咁啊，我嚟先问第一条。 好。 咁啊，在1981年呢，罗技推出了一张很别致的概念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呢，个歌名是广州的市花嚟嘅，呢一首歌叫咩名咧？呼之欲出， 冇错，系咪呢个唔使估啦？系啦，我都好爱呢张专辑啦，咁啊，所以我都想追多个问题嘅，就系、是、我嘅偶像林振强为呢一张伪专辑写到几首歌词咧？ 第三个问题呢，我原本想问大家，因为今期听咗好多歌啦，你最中意听嘅系边首咁样？咁但系咧，我而家改成我自己最中意嘅嗰首，成为呢一个问题嘅答案，就系、是、林子祥，亦都喺1981年咧就唱咗一首改编自犹太民歌嘅一首舞曲。呢首歌叫咩名 字？系啦，咁啊呢首歌劲啊吓，就系而家结婚都听到 嘅。结婚都听到。 我仲以为你即系呢集最爱嘅歌咧，就系、是、七彩老夫子。 七彩老夫子都爱，但系咧即系啱先嗰首襟听啲嘅。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系真系内容非常多啦。咁啊下次咧我哋会继续喺1981年停留嘅。 多谢大家支持，记得关注我哋爱乐之城 Canton Land 嘅公众号，加入我哋嘅社群，留意我哋今年举办嘅好多嘅活动。欢迎大家， 系啦，咁我提一个即系短期之内咧要重新发生嘅活动，因为之前咧我哋爱月游咧已经系组咗团咧要去台山噶啦，咁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我就推迟咗啦。咁呢一次咧去台山咧就啊有嘉宾咧就系上次麦子杰演唱会嘅，除咗麦子杰本人之外咧就系黄韵嘅。咁我哋好快咧就爱月游又再召集啦吓。咁啊我知道有啲人已经系报咗名，就系、是、因为时间关系咧有啲人退咗团嘅，我哋而家重新召集，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在爱月之城报名的。 没错，大家有任何的资讯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去留言或者是这个私信我们的。我们都会很详细地回答大家的。欢迎大家参加。 好了，下次见啦。 好，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这里是爱月之城，欢迎你收听《似水流年》，和你一起重拾粤语歌的流金岁月。 我某种改变处境。